要穿越无尽的荒原，逐梦的脚步突然停歇，无边断崖横在眼前，我懂我要蜕变。偶尔想起温暖的昨天，

真心， 又在认真努力， 已经就是冠军， 又在认真学习， 已经就是冠军， 生活就像选美要多聪明， 世界小姐， 重点分点也没关系， 她更不需要一小姐， 所以可以乱发脾气， 谢天谢地我们是最普通的唯一。 Sister Sister Sister Sister Sister Sister Sister Sister Sister， 生活选美总在继续，要有多美才能得第一，赢了真心就很不容易，仍然是永远做自己。 你又不是宇宙小姐，何必非要三头六臂， 我也不是世界小姐， 重点半点也没关系， 她更不是友谊小姐， 所以可以乱发脾气， 谢天谢地我们是最普通的唯一。